第五课，牛肉面真好吃。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, 小吃。二, 好喝。三, 有名。四, 大碗。五, 餐厅。六, 自己。七, 做饭。八, 甜点。九, 教。十, 不错。